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的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63集。在小辈面前抢先出手，可见什么道义与节操，这温掌柜的真是一概没有。程潜手中双刃卷潮般地涌向那三道分神，剑气将海礁旁本来平静的海水也搅动起来，海水压抑着暴虐的力量，狠狠地拍在了海礁上。两人脚下巨震，而温雅三道分神相互配合，居高临下地在空中结成一张巨大的光幕，渔网似的冲着程潜劈头盖脸地落下。剑气与巨网在半空相撞，轰隆一声，礁石被震得石块乱飞，险些当场分崩离析。温雅本尊坐在原地，忙伸手一掐手诀，将屁股底下的礁石保护起来，以防一会儿要去海里与鱼共舞。三条分神毫无技巧，蛮力压制了程潜的剑气，大光幕结成的网剑缩将程潜严严实实地罩在了其中。程潜一时支撑不住，后力又难以为继，只好暂避锋芒，御剑绕场躲闪，重重地急喘了几口气。温雅慢条斯理地冷笑， 哼，海潮剑，就你这种心胸也好意思说自己练过海潮剑。来， 他突然爆发出一声长啸，只见头顶分神蓦地化成了一圈虚影，接着分神们一分二，二分四，建成一群，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把虚空幻化出来的剑，无数条锋锐直指程潜。这些分神们的剑招居然还全然不一样，他们好像漫天飞的苍蝇群似的，让人只是看着就已经眼花缭乱。程潜被那些纷乱的剑光晃得只想吐，一时间被对方逼得狼狈极了。那温雅暴喝一声， 看看你自己脚下海潮。 程潜悚然一惊，此时远望沧海平如秋月，唯有置身在这方寸大的小礁石岛上，才能感觉到惊涛拍岸时卷起的雪白水花。暗潮并不比世上任何一把刀剑之锋锐温和，因其来源博大而无穷无尽。海水纳百川，绝云端，也能深入窄缝，轻吐细沙，绝不孤注一掷。处处是绝境，处处有生机。温雅真人却几乎不给他思索的时间，那百十来个分神剑光成天罗地网席卷而来。程潜方才若有所悟，本能地再次挥剑抵挡，却又总觉得差了些什么，弄得这一剑不甚坚定，剑意到了中途已经走了掉。他不得不再次避过温雅的锋芒，踉跄着落在岛礁上，片刻都不敢停留，脚尖飞快地点过地面，同时有七八条剑光围追堵截在他身后，他所过之处顿时留下了一道一道的焦黑。这迫不得已的仓皇逃窜，将程潜心里好不容易酝酿起来的一点感悟打了个魂飞魄散，还把他一口气憋在胸口，当真是上不去也下不来，别提多难受。而这时他又听见了温雅真人又一声暴喝， 再看看你自己。 程潜耳畔嗡的一声，握剑的手一松，险些将差点淹死时都没松手的双刃剑掉下去。这些年在青龙岛上，他只顾磨练真元与剑法，午夜梦回都想着要将周寒正之流踩在脚下，满脑子复兴门派，却疏于打坐长考，也极少内侍。他用满腔的倨傲卷在自己脆弱的脊梁之外，唯恐走得慢了师兄弟们被谁欺负。程潜憎恨魂飞魄散这样的词，他总觉得师父只是散在了山川五湖之中，并没有死，而是无处不在地看着他。他被那双臆想中的眼睛看得心里时时惶恐。 招！ 程潜猛地顿住脚步，手中双刃剑如行云流水当头迎上。至少那一刻，他感觉手中这把剑并不只是与自己相连，还是连接着天地的。人修行一世，大道三千，归结成一句话，不也就是看看天地，再看看你自己吗？程潜剑意中的浮躁顿消，又与真正的平和中正不同。此时他的剑气近乎是暗淡的，内里却又充斥着绵延之力。这一次他身上再没有那样仿佛要将倒交掀翻的激愤之意，只见双刃剑冰冷的剑气竟无孔不入地渗入到光幕中，剑意与光幕层层相消，竟将温雅一圈分神化在了其中。程潜蓦地将双刃剑往下一压，以退为进，但转瞬间又追至，仿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只听一阵如灯花爆裂的逼迫声四下蔓延，温雅最后的分神竟一个一个的消失不见。转眼光幕被寒霜似的剑气侵吞一空，岛礁上也骤然寂静了下来，只剩下一个若有所悟的程潜与依然盘膝而坐的温雅真人面面相觑。直到此时，程潜方才感觉到自己第一次碰到了海潮剑的真谛。这么多年来，他再次因为体悟而不由自主地入定，四方清气带着微凉的海风立刻不容置疑地灌入他的经脉，多年苦心磨练拓宽的经脉接受吐纳起来没有丝毫凝滞，真元自主周转起来。不过一会儿功夫，好像连他身上的暗伤都好了大半。等程潜从这场入定中醒过来的时候，东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。虽然耽搁许久，但程潜还是神色复杂的对温雅一拜。 多谢前辈。 温雅微微合上眼睛，口中却道， 我也不知道你们扶摇派都是怎么回事，一个心智不坚时常负阵之人的货色竟是以剑入道，一个偏激执拗剑走偏锋的东西偏是阴心入道。小子，你根基在这里，这些年却一味的只顾钻牛角尖，不怕误入歧途吗？ 程潜默然低头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蒋经堂传授的都是功法口诀，掌门师兄又管不了他，从未有谁以长辈的身份给他指出过一条明路，即便有人有心，以他那骄狂过头的性格也不见得听得进去。 就会横冲直撞，动辄张牙舞爪，你以为自己是螃蟹吗？啊，那扁壳畜生除了煮熟了肉能下酒还有什么用场啊？ 程潜一时不由得将头埋得更低，结果听见温雅真人说到这里，竟清晰地咽了一口口水。这理应辟谷的前辈高人，居然活活把自己说馋了。温雅对上程潜诡异的目光，当即恼羞成怒， 看什么看，还不都是你们弄得老子有家不能回，混账不成器的东西。 程潜忙低头顺目， 是。 过了片刻，他又忍不住抬头问道， 前辈，我能走了吗？ 温雅被程潜噎了个倒仰，他这回总算是领教了程潜的执拗，境界也好，体悟也好，对着小崽子来说仿佛都是身外事，在他眼里根本比不上他那些同门师兄弟们一根毫毛。温雅板着脸道， 修仙中人历尽千难百劫天打雷劈，方才能从天道下隙里寻找一丝生机，自来亲缘淡薄，交友如水，常怀孤苦方得清静。你心里杂念那么多，如何能登上大道啊？ 程潜不加思索地回答， 活得那么惨还求什么长生，为了惨的时间更长点吗？前辈，我师父的道不是这样的。 你跟我讲道，就你这么个小东西也要跟我讲，我，好吧， 你师父的道是什么？ 温雅难以置信地看着程潜。其实沐春真人很少刻意讲道，程潜方才话一出口就有些后悔，感觉自己是大言不惭了。可受温雅这么一逼问，他心思急转，突然之间福至心灵，脱口而出： 我师父修的是顺心自在，前辈，小子无状，但疑问已久，难道为长生而孤独困苦便是顺心吗？ 温雅竟一时给他问住了。程潜心里挂念着严征明他们，也懒得再和他扯淡，当即一抱拳便要御剑而去。温雅却突然再次抬头叫住了他： 慢着。 说完，温雅用一种十分复杂的目光盯着程潜看了一会儿，缓缓地说道： 你就算练了一宿的剑，也不过只是稍有进意而已，难不成还妄图一步登天吗？你斗不过周寒正的，且过来，我给你一样东西。 程潜一怔，只见那温雅突然并指指向自己的眉心，他神色痛苦，口中却念念有词，渐渐从眉心逼出来一团青光，随着青光缓缓溢出，温雅的脸色肉眼可见地衰败了下去，隐隐竟流露出些许死气。程潜性格颇毒，平时不爱与人结交，遇事也不爱与人商量，从没有指望过谁伸出援手帮他一帮，更不用说是这样明显带着自损的帮。他虽然不知道那团青光是什么东西，却也看出了温雅真人情况不好，忙阻止道： 温前辈，你不必。 他话音没落，只听那温雅轻斥一声，将那团青光整个抓在了手里，光芒一下大炽，随即又暗淡了下去。只见温雅手心里躺着一块鹅卵似的玉，通体透亮，十分温润。温雅目光复杂地低头看了看手中这块玉，忽然展颜一笑道： 我当年寻仙问路，苦无途径，资质又不好，青龙岛也不肯收，幸而得以有人相赠此物，这叫做聚灵玉，打入凡人体内，就可令其直接跳过引气入体前漫长的过程，直接跨入仙门。只不过依仗外物入道，和丹药灌出来的修为也没什么不同，修为始终是浮在水面上的，这样练来练去也没什么好玩，正好对付周寒正有些用处，便给了你吧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